那个老娘哎！ 哟，我岳父打电话来了，赶紧跟他老人家解释一下。喂，爸爸， 你不要叫我爸爸啊！我根本就没有你这么一个爸爸。哎呀，嗨！你都把我气糊涂了，我根本就没有你这样的姑爷。哎 呦，爸爸，你别生气，你听我解释、啊。 你跟我解释什么呀？你把你老丈母娘气个好歹的，我跟你玩命。 泰森牌拳击套，一拳就见效，两拳牙就掉。 好小子，你要跟我动武啊？行，我找个可手的家伙。我 你需要菜刀吗？大麻的菜刀锋利无比。哎呀， 你要跟我动刀啊？ 爸爸，我哪敢跟你那个动刀子呀、啊？我是要请您吃饭呐、啊！ 你都把我气得这个样子，能请我吃什么呀？ 强力老鼠药，一粒就见效。 好小子，你要跟我要死啊？这哪是姑爷？我上派出所告你去！ 爸爸呀，爸爸呀，我就知道便宜没好货，好货不便宜，不要钱的电话打给谁得罪谁，干脆我关机。 本手机提示你，今天没打满八小时将被罚款10万元。本手机提示你，损坏手机赔偿爸爸一个。 接着打吧。喂， 要想身体好， 小姨子， 早晚用小宝。 我是你姐夫。 小宝， 什么听不清？我是你姐夫，不是寡妇，是姐夫。 想拥有魔鬼身材， 你跟你姐姐说一下，不是我的错，都是广告惹的祸。 老师你就多吃点。 什么？听不 老六汽车维修学校常年招生，学期3个月，学费1000元，毕业发证，报销不会，推荐工作，报销不会，学不会者逃脱学费，脑袋痛，肚子痛，脑袋痛，肚子痛，肚子痛，吃，好吃，好轻松。 救命啊！ 1个月过去了。我看看用免费电话这位现在怎么样了，金东老师啊，看见大兵了吗？ 大兵啊，1个多月没见着啊， 人呢？ 我找找， 找找找， 我找找。 哎，来了！ 洋洋岁月正，轻松喝一口。 我们又多了一位义务广告宣传员。嗨，您没病吧？ 今年过年不生病， 不生病呢，不生病， 生病就是安痛病啊， 安痛病啊，安痛病， 安痛病。 大兵，免费电话感觉怎么样？ 特棒， 飞一般的感觉。手机还好吧？ 手机好不好？谁用谁知道。 头发该洗洗了。 对。 洗洗更健康。 你这头发都立起来了。 我选择，我喜欢。 那为什么呀？ 做女人挺好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李金斗、大兵、赵卫国表演的免费电话。随着那家歌厅的火爆，大兵的名声渐渐的响了，他每个月的报酬也涨到了400多块钱。大兵又这笔收入啊，不仅交了自己和妹妹的学费，还为家里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。后来大兵的身价已经由当初的每场5元升到了15元，整整翻了3倍。但这时要毕业的他却放弃眼前的一切，毅然选择了去湘西某部队当了一名文艺兵，从此真正走上了文艺的道路。好了，和您聊到这儿呢，我们本期的百年笑声节目也要结束了。最后呢，送你一首来自成龙的《相信自己》，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演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妈妈的鼓励，路上的拥挤，欢欣阳光不换季，阻挡风和雨，有爱陪伴你，告诉你不放弃，坚强的 lady， 明天的接力，沐浴生命不